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7日，本港机场上月处理旅客量共2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约24倍。 将军澳居民游行反对于当区填海及兴建厌恶性设施。 卢颂茂希望跨境器官捐赠机制恒常化。 以色列总理解除国防部长职务，触发民众上街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星期一的早上是千禧年代和大家见面。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早上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过渡屋啦。咁啊，见到之前政府咧都系希望话增加过渡屋啦。咁其中咧就系话已经揾到咧土地系提供超过2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咁就话截至今年嘅2月中咧，已经有7000个单位投入服务啦。咁啊，预计未来2年咧，另外有多14000个呢啲过渡屋嘅单位啊。睇翻入住率啊，而家啲已经可以投入服务嘅过渡屋嚟讲咧，喺市区嘅一啲过渡屋咧，入住率去到政府公布咧，就去到90%以上嘅。一啲喺新界区嘅过渡屋咧，就系大概70%左右咁。嗱，至于咧喺呢一啲嘅入住率入边咧，入住嘅一啲嘅人士咧都有分嘅，因为就话目前营运嘅过渡屋咧嘅一啲非政府机构咧，要将唔少个80%嘅单位咧，系要编俾一啲邻公屋咧，唔少个3年，即系又叫做夹类住户啦，就系呢啲邻公屋唔少个3年嘅人入住。另外嗰20%咧就系俾一啲其他嘅类别嘅人入住，包括咧就一啲邻公屋，但系少过3年嘅人士，但系唔止呢啲嘅，可以有其他嘅咁。咁啊，跟住呢个机制咧，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啲营运机构都可以调整呢个甲类同乙类嘅比例嘅咁。其中喺元朗嘅同心村啦、江夏围村啦，都已经调整咗噶啦，就唔再系80%同2%，就调到去60%同4%。最新政府的文件也提到话，因应未来2年有更加多的过渡屋落成，就为增加机构的弹性，吸纳更加广的层面，而且是具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去入住。最新建议就是给一些在过渡屋落成之前已经可以向当局提出调整这个甲乙类租户的比例，即是究竟是轮了公屋是不是够3年呢？够3年就叫甲类那只。如果调低这个比例，是不是令到整个入住率又可以提升呢？就有关这个建议就是只限于是新界，包括一些扩展市区，例如是屯门、元朗、天水围、沙田等等的项目的，就没有包括是一些的传统的市区的范围的。整体的情况，整体这个建议是不是真的可以加到这些的过渡的入住率咧，增加成个吸引性咧咁。1872311，你讲下你嘅睇法，点睇过渡屋啊？吓，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梁文广。想先讲就系整体嗰个嘅过渡屋嘅入住率啦。市区嚟讲就系头先话平均超过90%嘅，新界过渡屋嘅入住率咧大概70%到。你点睇嗰个入住嘅情况咧？系咪叫理想咧？又？ 首先市區嘅部分就一定係理想嘅，咁就因為個地點交通方便啦，咁亦都市區提供嘅過渡嘅數量都較為少，咁所以入住率係可以去到超過90%。其實點解會得90%呢？其實因為其中一個項目比較新，即係幾個月嘅時間，佢仍然做緊一啲即係申請嘅接收申請嘅工作，咁我相信佢完成曬之後都應該會同其他市區嘅一樣會係達到100%㗎啦。咁但係新界嗰啲咧，我哋比較關心嘅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因為個地點比較偏遠。甚至可能是去到啲鐵路或者巴士總站之後，仍然再要轉車才至去得到。咁我哋過去一啲聽到有興趣申請嘅朋友，其實佢哋入紙嘅，因為佢可能喺市區住劏房，真係可能個環境比較差。咁但係佢去到實地，可能試過一啲交通啊、接駁，甚至可能了解埋自己小朋友可能未來要轉學校啊相關嘅情況之後，咁入咗紙申咗請，最後都決定放棄冇住入去。咁我哋都聽到唔少呢種情況。 主要係地理即係個地理位置遠，但交通係咪都有一定嘅配套嘅咧？我見有啲其實雖然遠，其實可能但係喺即係可能鐵路站行過去都係10分鐘左右嘅啫。咁係咪真係未必吸引咧？又真係？ 主要是因為第一過渡性房，特別是新界這些，他們用的時期不算很長， 可能係三到到五年。咁其實佢哋考慮嘅就係自己當然係翻工啦，即係首先鐵路站行過去十分鐘嘅，每日都用多啲時間。另外小朋友嘅翻學，因為佢哋可能喺市區你住緊劏房，咁喺已經好穩定啦，喺一間即係一間學校讀緊得唔錯嘅成績，咁佢哋想轉校去到嗰個新嘅社區，係咪有一個合適嘅學校又俾佢哋轉到過去咧？小朋友適唔適應咧？咁對於一個年期比較短嘅即係租約嘅呢啲過渡嚟講，家長嘅考慮佢就會諗，就話我轉咗過去之後又要搬去另外一個區，因為佢會上公屋噶嘛，就搬去另外一個區，咁然之後佢又要再轉校，咁佢哋考慮到小朋友嘅影響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卻步嘅。對於新界啲比較遠少少嘅管嘅話，係啊。 頭先都提過就話，而家呢啲過渡嘅營運者咧，就係有一個嘅規定嘅，就係分到甲類、乙類嘅租户啦。甲類就係一啲即係輪候公屋係唔少過三年嘅人啦，就要有八成嘅單位都係俾呢啲甲類嘅租户嘅，咁其餘有兩成就係其他啦咁。亦都可以因應個項目需要有一啲調整咧，未必去到八成都係俾呢一啲輪候得比較耐公屋嘅人士嘅，可以調低啲嘅個比例。咁見到最新就係話，俾喺過渡落成之前。已經咧係個營運者可以向當局提出咧預先係調整呢個甲乙類租户嘅比例嘅咁，呢個你覺得個用處嘅原因係啲咩啦？或者個效果係咪最直接就係會可以提升到一啲嘅過渡嗰個嘅入住率咧？尤其針對一啲新界嘅過渡。 這個都很清晰的，就是因為現在那個過渡性房屋對於甲類住戶，即是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一些住戶呢，其實吸引力真的不大，即是剛才我們提過交通啊或者家庭的原因啊咁樣。咁所以在拓展那個甲乙類比例，即是改變這個比例的情況呢，我相信是可以提升到入住率的。因為現在我想在社會上面，除了即是甲類的朋友，即是輪候公屋超過三年以上的市民以外呢，其實都還有很大批的市民是住在一些不適切住房裏面，他有因為各種原因，可能他未排夠公屋啦，超過三年啦，或者是他可能因為自己一些個人因素，可能經濟因素或者家庭因素，甚至是我們都過去聽過，甚至有些年輕人啊，他主要是因為翻工啊，佢可能住喺新界，佢可能喺香港度翻工，咁佢要喺市區揾個劏房，咁就去做一啲即係中間啊，叫做搏腳啊，唔好嘢交通費咁高嘅，好多唔同嘅形式係住喺啲不適切居所裏面嘅，咁所以拓展到乙類嘅比例比較增加嘅話咧，可以令到部分嘅即交通較為好少少嘅增界嘅啲過渡屋咧，都可以俾多啲乙類嘅市民入去住，改善到住喺劏房或者較為差嘅環境嘅市民個生活。咁呢個係可以係即我你問我，當然就因為甲類對甲類嘅住户吸引力唔夠，佢拓展乙類嘅市場，呢、這個我諗喺善用資源嘅角度都係大勢所趨嚟。 但問題係去到乙類嘅租户又係咪都仍然係有吸引力咧？因為舉個例啦，我見話同心村嘅過渡屋嗰度，咁上年十一月咧到而家其實兩次調整過呢個甲乙類嘅比例嘅，即係話事隔四個月咧就係、是、入住率就多咗六個百分點咁。調整咗之後，其實由八成兩成調整到六成四成，都係一個嘅相當大嘅幅度啦。咁亦都係比乙類係多咗啦個比例，但係六個百分點算唔算都反映到，就算係調整咗，都未必可能喺個入住率嗰度有太大嘅提升咧。嗰、那個原因又係啲咩咧？又 我諗呢個要第一當然係要慢慢嚟啦，即係始終而家喺個宣傳上邊過渡性房仍然都未有一個統一嘅一個申請平台，無論是比甲類乙類都好，其實有需要的或者有興趣的都真的要自己個別去找一些資訊，每一個盤每一個盤去找資訊去申請。這個長遠對於過渡性房屋的推展呢，其實都不是太有利的，因為你都大家明白，如果需要住到過渡性房屋，可能他未必真的可以好像我們年輕人普通人那樣很容易上網就找到一些資訊，可能他是一些長者啦，或者有啲家庭佢要照顧屋企啦，佢唔係咁容易得到啲資訊嘅。咁所以頭先提到今次呢、這、一個即係政府俾立法會文件，其中一個方案，除咗改變個甲乙類比例之外，仍然亦都會有一個統一嘅平台會出現，即係方便市民去申請。第二就係一啲配套，其實而家我哋睇到過渡性房最重要，而家即叫做點解會吸引力唔夠？佢地理位置其實就因為個交通配套仍然都未充足。頭先提到有啲雖然可能喺鐵路站或者啲交通樞紐可能步程比較近，但係其實其他好多點咧，我哋都發現 佢哋都主要係要用小巴去接駁或者巴士接駁，但係現時嚟講，呢方面嘅配套就仍然不足，佢只有可能早晚一啲繁忙時間有啲短期嘅叫做接駁車咁樣，咁去特別線去到嗰個地方，咁所以我諗喺未來點樣可以將過渡性房屋嘅社區配套特別交通接駁上完善呢，再加上統一嘅宣傳，俾大家可以有一個申請就可以睇曬咁多個過渡性房屋嘅一個點，可以一齊入曬字。我諗呢兩樣嘢都一定要完善埋佢，先至可以吸引到市民去申請同埋入住咯。 所謂完善埋佢，你覺得個入住率會吸引到幾多啦？因為未來兩年其實都再陸陸續續有更加多，有成萬幾個過渡落成啦。咁再加上之後仲有簡約公屋啦。多咗呢一啲供應嘅，對個成個入住率其實係咪就算加埋嚟先做嗰兩招，都未必會有好大嘅提升。你自己預期會點咧？ 係、其實我預期咧，未來即係簡約公屋，即係甚至可能兩年後開始叫做落成，三年後入伙之後嘅情況咧，我相信呢個即係喺新界過渡性房嗰個甲類嗰個居民嘅吸引力會更低嘅，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有嗰個叫做互相配，即係一個比較嘅情況之下啦，大家都會先考慮即係簡約公屋嘅，即係如果係排緊好耐即係公屋嘅居民，咁所以喺未來嗰個情況，我覺得要再調節嗰個比例，甚至係咪可以將甲乙類比例都完全可以放寬曬佢咧？即係喺完成咗有即係簡約公屋嗰個落成之後，咁你令到個別嘅嗰個申請機構申請收到每一個申請之後，都能夠因應嗰個市民嘅實際情況，包括即係而家都有嘅，即係佢嘅經濟情況啦，佢係咪住緊喺一啲環境好差嘅地方啦，甚至佢其他嘅因素啦，屋企裏面因素等等，而可以。俾到佢哋可以入住呢啲過渡性房，甚至係唔一定係家庭，甚至單身人士，甚至係年青人，都係咪可以全部放寬曬佢哋去申請咧？咁我呢個係可以以善用資源嘅角度去考慮未來過渡性房嗰、那個出路咯。 其實咪應該直接嗰、那個即係甲乙類租户嘅比例就唔好一定定到係八二，直一開始就已經係唔係因應個機構而政府嗰個規例上面可能定得。再低啲咧，即係譬如甲類嗰度，可能係一開始已經六成，會唔會係咁咧？同埋我想問就係、呢、這個有討論都係睇到即係過到嗰個入住率咧，會唔會都折射到反映到喺簡約公屋嗰度日後？因為而家簡約公屋嗰啲主要就係俾一啲即係輪候夠三年嘅租户啦，同埋家庭為主啦，係入住噶嘛？會唔會日後都係嗰個嘅入住率會相對低啲咧？尤其是新界嗰啲嘅簡約公屋，你又點睇咧？ 兩部分啦，第一部分其實我正如我先所講，喺未來有解決公屋嘅情況之後，其實甲乙類呢個比例係咪仍然有存在嘅必要呢？即係我覺得就係可以甚至唔使調節嘅咯，我覺得完全可以喺過渡性房嗰邊係放寬曬所有甲乙類嘅呢個比例，令到有需要嘅市民就可以申請入住過渡性房。咁我呢個係未來嚟應該係最理想嘅一個方式啦。咁但係你話喺解決公屋落成咗之後，解決公屋會唔會都可以睇到好似而家新界嘅過渡屋唔吸引呢？我相信要做啲政策上面嘅改变嘅，即係我哋过去其实喺议会里面都提到，你要吸引佢哋住入去呢啲偏远啲或新界嘅无论係过渡性房或者係简约公屋都好，其实佢哋而家点解唔住入去，就是、因为佢哋觉得唔稳定，未来佢要住咗入去又要变去第二个地方，咁所以佢先至会考虑呢样嘢唔住入去。咁所以喺政策上嘅改变，包括係偏配嘅政策上面改变，即係传统公屋嘅偏配政策上面，係咪可以再分得细致啲呢？即係可能佢係申请咗新界，而家係只一个大新界嘅啫，即係冇话分开新界东新界西定係边个地方咁样，係咪可以再分得细致啲，令到佢可能佢未来揀选入住過渡性房，或者係喺揀個公屋都好，可能佢係揀咗喺屯門嘅，咁佢未來編配咧， okay. 可能佢編配翻新界西嗰邊嘅公屋，咁佢睇到自己未來嘅穩定咧，呢啲過渡性房或者揀咗公屋就會有吸引力啦。如果佢覺得自己未來佢揀咗啲屯門，但係佢最後會派北區嘅公屋，咁佢自然大家都了解佢呢、這個咁嘅改變，佢就唔會去即係穩定嘅、以穩定性嚟講，佢哋就會唔去選擇咯。咁呢啲係要政策其他政策配合啦。 好，唔該曬林明廣。林明廣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啦，其中提到一點啊，即係可能一啲租户考唔考慮過渡屋，同埋一啲揀咗公屋嗰陣咧，都可能考慮到成個長遠穩定性，日後派樓嘅時候咧，派公屋嗰陣可唔可以喺翻附近嘅區咧？咁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早晨， 早晨，史丽珊，点睇过渡屋，无论喺市区同埋新界嘅过渡项目嗰个入住率？ 其实好多居民咧，我哋同佢倾嗰阵时，佢哋申请过渡屋咧，佢哋好担心就系话会唔会住两年就要搬啦。 咁即係呢個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嚟嘅。 嗯， 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其實一個老屋其實係好多，有啲已經發生過兩年就要搬嘅事件啊嘛。 嗯 哼，咁亦都有啲就算唔係拆嘅，都係要去搬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嘅居住期嗰度一定要改囉、即係因為公屋依家都承諾話可以起碼五年或以上嘛，咁我覺得係過渡性住屋呢度嘅居住期一定要係延長到，咁、 okay. 令到啲居民安心，因為佢哋大家知道窮嘅家庭如果佢哋要搬一搬其實好多即係顧慮嘅，咁你亦都見到依家其實好多肯搬嘅都係一二人多啲嘅，冇細路仔多啲嘅。咁如果係有細路仔，佢哋係希望係近啲，如果唔係佢就又要轉工轉校，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另一個就係話亦都有啲家庭，如果佢等到咁上下，咁佢就期望自己可唔可以一年半載可以即係再已經等到上樓嘅時候，佢就未必一定想喐啦，因為驚又係勞師動眾咯。咁、所以我覺得幾樣嘢嘅，一個就係嗰個百二比要，我覺得其實可以按個實際情況嘅。咁同埋咧。即是如果是未夠三年的人其實都是合乎申請公屋之家申請緊公屋的，咁其實即是都是呢啲人遲早都是三年的，我覺得是應該因應那個實際的情況而去看下那個放寬咯，咁即是可以前提就是都是輪候夠三年的人優先，咁跟住但是如果不夠的咁你咪按個實際情況政府去批准佢嗰、那個嗰、那個咯，咁當然佢起點可以即係唔係百二啊，咁因為如果佢次次都係百二，咁團體就次次又要再寫信去解釋嗰樣嘢，就會多咗好多行政程序嘅。 但我想知就係而家甲類同乙類咧，你哋譬如做開即係過渡啦，其中一個營運者咧，有冇話睇到真係要輪候夠三年，即係甲類嗰啲、那個反應可能係唔及乙類嘅咧？你哋觀察到？ 我哋如果嗱，比如我哋英華街深水埗就一定係最受歡迎㗎啦，咁嗰個就係即係百二比一定就冇問題，同埋我哋都係百分百入住率嘅。咁、但係比如我哋就唔係過渡性房屋嗰個，就喺西環有個嗰啲瑞城大廈，咁但係西環都比較遠離即係叫做喺港島區，唔係咁近，即係深水埗啊、油尖旺呢啲比較多劏房嗰啲咧。咁嗰個百二比就會問啲囉，即係會做得辛苦啲囉。 係啦。即係都睇項目啦，即係簡單啲講到。 係呀，睇項目。咁而家我哋荃灣嗰個呢，就我哋而家收返，因為我哋而家未開始，我哋收返嚟嘅申請呢，如果我哋係計佢哋住喺劏房嗰啲呢，就而家係住緊嗰、那個社會房屋佢夠三年嗰啲得四成嘅啫。 即係輪緊公屋夠三年嚟講係咪？ 是啦，如果按我哋嘅申請個比率啊 ，OK 嚇，咁但係你最後如果係計即係嗰個抽籤最後嗰個比率咧，我哋都要提，我哋都驚唔夠嗰個比率嘅，咁、 okay. 所以其實好難講。同埋依家咧，因為我哋有嗰個新嘅嗰個租管啊嘛，咁、個租管亦都係你要簽租約噶嘛，咁、其實有啲居民佢唔係唔想搬，當佢簽咗租約嘅時候咧，佢又咁啱嗰個死約期佢唔喐得嘅，咁所以我哋都要睇翻呢啲情況嘅，即係咁啱嘅時候佢又搬唔到嘅時候，所以我諗係嗰個百二比要有個調節啦，即係預定活性啦。第二咧就係個租住期啦。咁兩樣嘢如果都可以放寬，咁就會好多。尤其是咁，我哋希望其實過渡性屋就係想等佢哋過渡去公屋噶嘛。咁如果係佢哋唔可以住到上公屋咧，咁就對佢嚟講就好大困難，有啲老人家好擔心，又要搬嚟搬去，有啲家庭有細路仔嗰啲又更加擔心。 建議即係房屋局有個建議，就係話喺啲過渡屋咧落成之前咧，已經可以向當局係預先去調整頭先講話八二嗰個甲乙類租户嘅比例嘅。咁 我哋覺得呢個都係好嘅做法嚟嘅，都有幫助嘅，係。 幫到幾多咧？但係呢個有。 咁我如果以我哋依家嗰個最新嗰個嚟講，係幫到多好多嘅。如果佢可以即係按實際情況去放寬，係啦。咁但係我估，因為我哋嗰度都叫做唔算遠得好誇張。如果有啲再遠啲嗰啲咧，咁我諗佢就真係所以我諗如果要再大家過渡性活項，因為嚟緊就更多新界啊，就算假日哥都有啲新界再遠啲噶嘛。咁我覺得如果佢放寬埋嗰個租住權咧，就即係租住期咧就會好多咯。 OK， 嗱，先生，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再揾你傾多一陣好嘛？ 好，唔该晒。施丽珍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有关于呢一个嘅过渡屋嘅情况，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认为，本港新冠疫情已经告一段落，但是预料六七月的时候或者会出现轻微疫情反弹，主要基于到时是第五波疫情之后六个月，部分患者体内抗体水平或者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亦都相信大部分个案病征轻微，未必容易识别。孔凡毅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即使本港疫情出现轻微反弹，亦都不用太担心。他解释，而家流行病毒株为 Omicron BA.2 或者 BA.5 亚系变异病毒株，本港不少人已经感染过其中一种，目前混合免疫屏障非常高，夏季病毒活跃度相对不高，并发症个案增加的机会比较小。他又指出，新冠病毒感染已经同流感、副流感同合胞病毒等呼吸道感染一样，但是每年入冬之前，市民或者要接种流感同新冠疫苗加强剂，如果已经接种三或者四剂新冠疫苗，加上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非高危群组，现阶段可以不用接种加强剂，可能去到年底先需要接种。新加坡总理公署话，总理李显龙应中国总理李强邀请，今日起至星期六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将会到访广州、海南和北京。根据新加坡总理公署的新闻公布，李显龙在广州期间将会同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会面，而在海南期间，李显龙将会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并同海南省委书记冯飞会面。在北京期间，李显龙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亦都会同李强会面。李强将会为李显龙举行欢迎仪式同埋午宴。另外，李显龙都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同埋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罗斯同中国的合作中没有任何秘密。普京在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俄中在军事技术、相互关系方面有合作，但是一切都很透明，亦都没有什么秘密。又强调俄罗斯没有同中国建立军事联盟，没有威胁任何国家，相反美国正是建立越来越多的新联盟。他认为西方开始建立好像法西斯主义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曾经建立的那种新的轴心。普京在回应有关俄罗斯依赖中国的讲法的时候说，现实是相反，欧洲的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比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加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加兰特之前曾经呼吁当局停止司法改革，说改革引发的对立冲突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反对派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决定是越过红线，而他的决定亦都再触发民众上街示威，大批示威者堵塞特拉维夫的主要公路，又在公路上焚烧杂物。当地传媒报道，耶路撒冷有示威者游行，并且冲破内塔尼亚胡住所附近的路障。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扎米尔就宣布辞职抗议，说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威胁以色列民主制度和法治。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0.7，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373， 人民币 6.869，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077， 澳元对美元 0.6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93 点，升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72美元，卖出1973.8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3%，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啦，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啊，就系、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屯門的龍富路迴旋處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仍然是影響到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較早前近著和斜村的意外雖然清理好，現在都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著天富海灣，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咁好早前嘅和斜村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啊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海之恋；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就喺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屯门嘅海荣路去翻海皇路方向，近住屯门中央广场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都系车多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输赢， 我觉得而家呢个社会咧，对女性嚟讲越嚟越唔公平。既要求你识赚钱，又要求你可以生 B B、凑 B B。你话啦，你如果系因为工作影响咗家庭，话唔定就会被千夫所指；你如果因为家庭耽误咗工作，分分钟就要炒鱿鱼。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梁乐恒、梁玉荣、徐之豪、刘子礼、司徒文俊呢啲名字有咩共通点？咪就系、是、全部都上过嚟我哋港台体坛123嘅我要多谢你环节啦！星期一至五仲每日有不同环节添，记得千祈唔好错过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3月27日，本港机场上月处理旅客量共2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约24倍。 将军澳居民游行反对于当区填海及兴建厌恶性设施。 卢颂茂希望跨境器官捐赠机制恒常化。 以色列总理解除国防部长职务，触发民众上街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呢同大家讲到有关于过渡屋，而家营运过渡屋呢就一啲非政府机构呢有个嘅规定呢，要将唔少过80%嘅单位呢係俾一啲叫甲类租户，即係呢係轮咗公屋唔少过3年嘅人士去住嘅。其余20%就係俾一啲其他类别嘅申请者啦，咁包括一啲可能係轮公屋係少啲年期嘅人士。咁最新嘅建议就係话俾一啲过渡喺落成之前呢已经可以係营运者向当局呢提出预先调整呢个甲乙类嘅租户比例。是不是可以提升到个入住率呢？先讲到这件事。继续跟施丽珊谈，施丽珊就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早晨。 是，早晨。 在这个过渡屋的入住率，大家都会提到即是简约公屋那里会不会都可能看到一些东西呢？因为将来简约公屋主要给一些甲类的租户，即是轮候了至少3年的一些公屋人士的申请，而家庭户优先。现在看过渡屋那个入住情况或者申请的人士来讲，会不会预计到或者都看到一些简约公屋的情况呢？尤其是一些新界的项目，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如果你睇依家嘅申请呢，就应该係多啲係唔够3年嘅人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政府提议嗰个放宽嘅比例係好嘅。咁、你到时咪因应嗰个实际情况而去即係按嗰个比率囉。因为我比我哋依家嗰个荃湾嗰个呢，就係、申请嘅人係多啲係未够3年嘅。 Okay. 申请人是多过我们需要的人的。所以所以其实如果是放宽了，是那个入住率一定会是提高的。 我讲紧简约，我讲紧简约公屋。如果简约公屋日后就是正 常的。简约公屋都是、简约公屋我觉得其实它都要看回那个状况的。我觉得当然无论简约或好过渡成功，我觉得都是呢以三年以上的他们优先啦。但是我觉得都是他要看回那个实际情况的。因为呢，如果揀新界区公屋的人他又搬去揀了公屋呢，咁他们新界区的轮候时间会短一点的嘛。咁如果他等了5-6年呢，他会期望自己可能都就来派屋呢，他就未必一定搬来搬去的。是啊。咁反而未等得6小时间嗰啲人就諗住自己都可以再住耐，即係可以搬过去住耐啲嘅时间嘅。咁所以我觉得係要因应嗰个状况囉。所以我觉得政府其实佢都要喺嗰个轮候公屋嘅人入面去睇睇究竟佢哋分析下几多人係等緊几多时间。咁但係一新界比如果用解育过渡性房屋嘅经验呢，就係佢哋元朗区佢哋嗰啲係1、2人啊，冇細路仔嗰啲會肯搬入去嘛。咁亦都多人係等得唔算好耐嘛。咁我覺得呢個假如公屋佢個喺新界嗰個都要諗嘅。咁但係我就發覺其實居民係轉區佢已經係會考慮㗎啦。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我講嘅，就係我哋由深水埗叫佢搬去西環呢，咁佢都已經會考慮，即係、对他来讲都是远的嘛，即是跟他去新界那样。咁所以我觉得是可能是跨区那方面那个都要想想那个状况咯，是的。 OK, 好。唔该晒施丽珊，同你倾到呢度。施丽珊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讲到过渡屋啦，同埋过渡个入住率啦，无论喺市区定系新界，咁另外都讲到将来简约公屋方面嗰个嘅情况，你自己预计嘅情况系点咧？点样可以增加多啲入住率或嗰个嘅吸引力，尤其是喺啲新界嘅项目咧？咁头先都提到啦，政府嘅数字嚟讲，一啲新界嘅过渡屋嚟讲，就系整体大概系70%到嘅入住率。点睇 系18723 D 咧。另外想同大家咧就系讲下有关于一个叫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成日都系关注到一啲医生同护士人手啦。根据呢个计划咧，早前医管局就系有九名嘅专科医生咧系已经获医委会批出有限度注册。咁其中五个人咧系嚟自内科以及系呼吸系统科嘅，咁就话下个月会嚟到香港咧喺九龙中、九龙西、新界西嘅联网嘅唔同医院度做嘢啦。另外护士方面咧就会系有首批70名嚟自广东省嘅护士咧喺四月会嚟到香港去到唔同嘅医院服务，咁就系平均年资咧系8年以上嘅咁。嗱呢个对于喺个人手上面嘅而家唔够。可以怎樣去幫到呢個效用有幾大呢？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係醫療衛生界嘅林志源，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源，點睇揾到嘅呢批嚟自交流計劃嘅呢批醫生同埋護士喺個量嗰度個數量嗰度講下先呢、這個。 數量其實你睇到唔係好多啫，九個醫生嚟講，你全港有6800個醫生係醫管局啦，大概。咁佢嘅空缺應該都係200計，咁你九個其實就唔係話真係人數方面會幫到好多。 嗯。 護士一樣啦，護士你醫管局有成20000-30000個同事喺處，咁佢個空缺就當然更加多啦。咁你70個亦都唔係話喺數量上面好大。 嗯。 咁所以我相信都要各管齊下去盡量挽到人才係最緊要啦。 嗯。 另外就係、是、都希望可以，如果醫生嚟講，我哋而家都知道佢係從海外亦都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同事翻嚟。 嗯，暫時你睇到係譬如公布到嘅資料，關於呢、這個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嘅，譬如專科醫生有九個，佢頭先講到去唔同嘅科啦。咁另外護士就係個年資啊，或者嗰、那個即係數字就係70個嚟自廣東省。公布嘅資料呢啲資料，你自己最關注係邊啲咧？ 其實你一路嚟講，我哋醫療衛生界最重要嘅咧，就係嚟香港執業嘅人士。你香港執業人士佢嗰個水平嘅啫。 嗯。 只要水平達標，其實都冇問題嘅。 嗯哼， 咁當然啦，如果啲護士嚟講，佢就係、是比較上係需要關懷照顧病人嘅時間係長啲，咁變咗溝通方面係重要嘅。 嗯， 咁即係溝通就一係你熟唔熟悉我哋自己嘅一個地域文化習慣啦。咁呢度如果喺廣東省都還係好近嘅，咁、 嗯、 但係可能都要少時間嘅磨合啦。 嗯， 咁語言方面，我知道好多人考慮，但係即係其實你睇下，如果廣東省基本上講廣東話嘅話，都就唔係太大問題。 OK， 咁所以我諗呢度係有啲需要個時間去磨合，同埋等啲同事係叫做帶一帶嘅初嚟講。 嗯，醫生嗰度咧，因為內地嘅專科嘅標準同香港專科嗰個制度係咪都有一啲唔同嘅？ 其實你話過去咧都有好多內地以及海外嘅醫生嚟香港執業嘅，都係經過有限度註冊啦。 嗯 咁一路嚟講都冇乜大問題，即係你嚟到香港嘅地方，當然你係會跟我哋嗰個做嘢嘅方式。咁但係喺大家都屬於一個專科嘅水平嘅人士嚟講咧，好多時即係彼此嘅知識都係能夠有交流嘅作用，即係可以話相成先。咁就當然唔能夠話你第一嚟到就用你自己原有方法而唔理我哋自己嘅政策啦。因為香港好多時都係有一啲嘅政策。既定嘅指引咁，咪初初跟住嚟做下習慣，應該都唔係大問題。 嗯你覺得喺而家公布嘅呢啲資料入邊咧，仲有冇多啲背景要即係都要公布多啲咧？我見到有啲病人組織都話，係咪可以講多啲佢哋嚟香港嘅職責範圍啊，或者佢哋唔同嘅，尤其是醫生嗰個嘅年資分佈啊咁，需唔需要再公布多啲咧？呢啲又 咁，如果醫管局佢有個數據嘅時候，佢公布都無妨嘅。 嗯， 只不過你話係咪一定要公布？其實你要知道咧，醫務委員會佢審批每一個個案咧，就係獨立嘅去睇每一個申請人佢嘅履歷嘅，同埋經驗嘅。 嗯， 咁睇咗之後，佢就決定批與唔批。 嗯， 咁但係你話將呢啲資訊全部都公開曬俾市民，就係咪一個好處咧？就其實醫委會咧，據我理解咧，以往討論過類似嘅事情，就係、是、即有啲醫生嘅佢自己嘅履歷咧，都涉嘅話係，譬如擺上網或者係公開，原因就係市民睇咗可能會反而咧，唔係好理解，甚至乎係誤導到市民以為某人咧佢係方面嘅專家啊，咁就可能唔係太理想嘅。 點解公布多咗反而會誤導嘅？呢個點唔係好明添？ 譬如有人話自己係。全國乜乜乜科協會嘅永遠榮譽主席之類，咁係咪等於佢就嗰方面好叻咧？你市民睇落可能係，咁 咁但係業界睇，喂，呢、這個都係啊威威比嘅嘢都唔頂嘅啫喎，你係咪真係有一個實際嘅規範嘅訓練咧？佢又未必係。咁有啲人會寫到即係比較上吸引啦，即係寫就入你寫嘅啫。咁所以喺我哋嚟講，你擺啲乜擺得乜嘢出嚟，擺得乜嘢資歷出嚟俾市民睇咧，全部都有規範嘅。就即係譬如我哋邊度畢業，我哋咁乜嘢學歷。之後你有啲咩深燥，攞咗啲咩文憑，都唔係張張文憑能夠擺出嚟。咁醫委會喺呢方面都有一個相當之嚴格嘅審批，即係呢一個文憑真係經過合適嘅訓練同埋考核，而發出嗰個機構咧，又係一個院校，即係一個係大家都認為係可信嘅醫學院校咧，佢先會俾你掛出嚟。 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因為譬如護士咁啊，嚟自廣東省啦，七十名啦，咁你估計就應該喺個同病人嘅溝通上面未必好大問題嘅咁。但我見到一啲組織都話，會唔會因為喺醫院咧用嗰個英文電腦系統，咁所以可能喺啲醫生同護士喺個適應方面都可能有問題咧？呢啲嚟自大灣區嘅護士同醫生，會唔會係呢個情況啊？呢個 護士同病人之間溝通咧，有冇話？問題咧，我就唔係話完全冇，你要少少時間磨合啦。咁但係應該唔係太困難嘅事情嚟嘅。咁但係你話個電腦系統嚟講咧，咁如果我哋而家香港基本上輸入嘅係以英文為主，咁我哋又唔好以為內地嘅人識英文先得㗎。其實讀得醫科嘅同事，我諗佢英文唔會差過你香港嘅年輕人啫。咁就係只不過我哋用得慣唔慣，咁你如果用得慣唔慣呢樣嘢，咪少少時間磨合咯。頭先都講過，即係以往一直以嚟都有內地以及海外嘅醫生嚟香港執業。咁其實大家用下用下，我又冇聽到話係好大嘅問題，學咗未用咯。咁如果係一啲專有名詞嚟講，可以咁講，其實內地大部分而家年輕一輩嘅醫生咧，專有名詞嘅中英都讀嘅，係話真係淨係單語言，即係始終英語嚟講，暫時係一個幾好嘅國際語言，所以大家都會。大家都會熟悉嘅。 講翻今次呢個係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可能主要係交流嘅啫。你覺得對於醫院嗰個病人嘅即係處理病人嗰個工作上面，其實係咪都未必好大呢？即係所謂交流同埋唔係交流嘅方式嘅醫生，其實有啲咩最大唔同咧？ 名稱還名稱啦，實際上係做乜？我諗個實際嘅先重要啦，即係個內容先重要啦。咁如果而家係以有限度註冊嚟香港執業嘅醫生，咁嗱。我哋以往都有啦，正如頭先講過，有啲以前嚟咧就係佢學為主、幫為主嘅，即係佢係唔係主力嘅。但如果你係講緊而家啲比較上係資深嘅醫生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可能就即係佢個主導權會大啲都唔定。咁當然要真係睇下做出嚟先知道。咁如果佢係真係喺香港執業嘅，完完全全投入去工作嘅，咁到時係負責一個比較具體嘅工作嘅時候，當然可以幫到。 OK， 好啊，唔该晒林志源，同你倾到呢度。林志源系立法会议员，医疗卫生界嘅。咁就住今次为咗纾解医管局嘅人手压力啦，咁啊，上年九月推嘅呢个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最新公布首批专科医生有九个系获得有限度注册嘅，涉及唔同嘅科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有内科及呼吸系统科等等嘅。咁下个月嚟香港做嘢噶啦，咁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立文。 彭洪昌点睇最新呢一个嚟自即系大湾区嘅一啲医生同埋啲广省嘅护士下个月会嚟嗰个嘅效用又如何咧？又 当然，如果你睇翻我哋而家公立医院嘅6000多个医生，20000多个护士，咁其实而家引入到系9个同埋70个嘅医生护士咧，个数目相当都系少嘅。咁就算即系睇嗰个所谓空缺嘅情况咧。我哋而家公立院爭緊嘅係差唔多300-400名醫生，護士咧係講緊即係差唔多係3000多个護士嘅空缺咧。即係嗰個可以協助到嘅比例上咧，都真係即係唔係太多嘅。不過都咁講啦，即係多得一個得一個嚇，即係幫到手去處理而家前線嘅醫生短缺啊、護士短缺引致嘅問題，譬如話。個輪候時間長啊，嗰、那個護理質素係差啊，咁呢啲情況咧，我相信都係會有一啲嘅幫助嘅。咁但係即係好大嘅幫助咧，就應該就未必講得到啦。 其他冇啲咩關注點咧？頭先林志源都話，其實可能大家都關注喺個水平上面嘅咁。你呢個係咪都關注咧？又 都當然作為一個病人權益嘅組織，我都係關注所引入嚟香港嘅醫生護士嗰個質素究竟如何確保啦。咁但係又咁講，我哋都相信咧，就係、是、醫管局去聘請呢啲護士嘅時候或者醫生嘅時候咧， 都一定是会即了解到他们的专业的水平啊，同埋他们的工作经验啦，咁唔会贸贸然即请一啲资格嘅嚟嘅。咁而亦都要去譬如话医务委员会即係攞一个有限度注册，咁注册嘅时候其实都会透过委员会去核实返呢啲医生嗰个水平。咁但係我諗即係呢个系个专业上面嗰个把关啦，咁但係喺市民嗰个角度呢仍然都会即係过去啊，即係曾经都系提及过呢啲所谓国内嘅医护人员嘅时候呢都总系会有一啲担心嘅。咁我諗如果要释除公众嘅疑虑呢，其实可以再公布多一啲嘅资料啦。譬如而家护士呢佢都讲系平均有八年嘅年资，咁我哋都觉得都应该系即係有足够嘅护理经验。咁但係医生呢其实淨係知道佢嚟自有几个嘅专科。咁当然嗰啲专科都系我而家香港医院比较缺乏嘅医生嘅科目啦。咁但係譬如佢哋嗰个资历嘅时间系几长呢，会唔会个专长做于是嗰科啊边一个方面呢，咁如果呢啲能够系提供多啲资料呢，我都相信系会能够令到即系市民系会即系再安心一啲嘅。咁另外就系个职责范围啦，譬如话佢系究竟協助系从事即系前线嘅直接系对病人嘅职务啊，抑或系即系较为系喺比较后一啲嘅，譬如话系做手术室嘅工作啊，抑或系即系管理层级上面嘅嘢呢，咁我觉得如果能够讲清楚嗰个职责范围呢，呢个都令大家对于呢一批嘅医生或者护士呢有多啲嘅期望。 嗯，使唔使都要了解埋佢哋可能以前係做开咩医院，咁使唔使都要呢啲 嗱，我諗如果即係再可以讲得清楚有呢啲背景呢就更加之好啦。譬如大家都知道国内都分唔同等级嘅医院啦，咁嗰个唔同嘅层级呢其实都有嗰间医院佢主要即係做開嘅範圍，或者係即係應對邊方面嘅工作，有啲可能就真係比較社區一啲嘅，亦都有啲可能就係專門一啲嘅。咁呢啲資料我諗相信能夠協助到市民即係釋除佢哋嗰個一啲嘅擔心啦，同埋就令到即係大家對於個工作呢批人員嗰個期望係會切實一啲嘅。 嗯，我見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提到，其中話有部分嘅護士啦，冇需要直接咧係接觸病人嘅，咁即使唔精通中文咧都可以，包括一啲手術室護士啦、外科醫生啦等等咁。你覺得語言上面會唔會都係喺呢一個交流計劃啦，或者嚟到嘅一啲廣東省嘅一啲嘅護士同醫生嚟到香港嘅時候，一啲病人關注嘅點咧？语言方面你自己又是一个关注点呢？ 我想局长讲的那个呢应该就是回应近期讲护士注册的修订的时候呢那些护士的本身他的语言是不是一定要就是懂得广东话啦，咁我諗係講即係回應嗰個咁樣嘅議題嘅。咁但係今次就呢一批因為都係大灣區嘅醫護人員啦，應該即係大灣區裏面都好常都會講粵語嘅。我相信個語言呢應該就唔會係太大問題。咁至於局長講嗰個狀況呢，其實而家醫生都有啲係未必識得講廣東話嘅喺香港工作。咁只要佢哋嗰個聘用機構是認為他合適在那個工作的範圍不需要直接就是對病人去溝通的，又或者他可能平時接觸開處理開都是一些非本地的或者非華裔不懂得講廣東話的病人呢，其實他覺得合適的，其實也都不需要說即完全去限制他一定要懂得講廣東話，所以那個聘用機構他們自己的決定呢應該是最清晰知道係嗰個需要喺邊度，咁所以翻嚟就係喺個即係所專業水平嗰度，即係作把關。而個語言嗰個運用咧，由翻專業機，即係個聘用機構去決定咧，就都有多啲嘅彈性咯。 嗯，你覺得呢一啲嚟自大灣區嘅醫生啊、專科醫生啦、啊，同埋護士嚟到香港嘅即係公立醫院嗰度啦，咁你覺得嗰個磨合會係點樣咧？會唔會都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咧？或者應該可以點樣支援佢哋咧？ 我都會預期係要少少時間去磨合嘅，譬如話嗰、那個即係一啲資料使用嘅系統啊，或者係一啲專有嘅名詞啊，即係一啲嘅稱呼啊，咁即係兩地喺呢方面咧都會有少少出入啦。咁可能喺初期嘅時候都需要即係本地嘅同業咧係去即係作出一啲嘅支援。咁但我相信即係可能過咗嗰、那個。 即係過渡期咧，可能講緊一兩個月都唔定啦。 Okay. 應該咧就都可以協助到處理。其實過去都曾經有一批醫護人員援港喺新冠疫情期間去即係協助我哋即係處理個疫情。而當時嗰個經驗咧提到咧，其實有同佢哋合作嘅醫護人員咧，都係對佢哋高度讚揚嘅。咁我相信呢一批同樣應該都會過咗嗰個適應期之後咧。都能夠發揮到佢哋嗰個功效咯。 OK， 好啊，唔該曬，彭昌同你傾到呢度。彭昌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除咗講到呢個嘅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嘅最新啲進展啦，見到醫管局之前都話，截至今年一月底咧，其實過去十二個月嘅全職醫生嘅流失咧就話稍為緩和，再對比起三個月之前去比咧，就話個流失率咧係由8.1%咧係稍為回落去到7.2%。不過護士方面個流失率咧就話稍為係微升，由三個月前嘅10.7%就升到最新公布嘅11.2%，就形容嗰個情況咧都係令人關注嘅。有關於一啲醫院人手嘅情況，1872311。2023年3月27日，本港機場上月處理旅客量共210万人次，較去年同期升約24倍。 将军澳居民游行反对于当区填海及兴建厌恶性设施。 卢颂茂希望跨境器官捐赠机制恒常化。 以色列总理解除国防部长职务，触发民众上街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喺施政報告咧都有係提過將軍澳132區同埋137區嘅填海工程。137區咧就會成為一個嘅新社區啦，起50000个嘅住宅單位同埋鐵路站，咁最快2030年入伙。132區就係會配合137區咧，會做一啲嘅填海同埋削波嘅工程，咁騰出話25公頃嘅土地啦，去重置同埋興建6个嘅设施，包括电力啦、建筑废气处理啦、废物转运站啦，同埋海上垃圾收集站嘅咁。见到有将军澳嘅一啲业主啊，就系、是、发起咧喺疫情之后嘅呢一个首个举办到嘅一个公众嘅游行咁。喺个游行嘅一个队伍咧，就见到寻日就喺调景岭体育馆外面嘅南面公园嗰度系。集合啦，咁之后终点就係去到将军澳嘅南梯台咁。今次嘅游行关注点就係喺疫情之后嘅首次举办嘅呢一个嘅公众游行啦。而当中亦都有唔同嘅譬如喺个人数上面有一啲嘅限制，例如我见到主办方呢都係应警方要求啦，要向参加游行嘅人士呢要派一啲编号挂颈牌等等嘅咁。详细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就係将军澳民生关注组召集人陈展俊。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陈展俊，你就係个发起人㗎嘛，係咪？ 我其实严格嚟讲，我就係个主办者嘅法定代表嚟嘅。因为嗰份申请表入面有两个名嘅，係。 OK， 简单讲下今次你哋游行嘅诉求先到。 首先就因为政府就打算喺将军澳137区，即係而家嗰个堆填区附近啦，就諗住兴建一个10几万人嘅新社区。咁所以佢就要将一啲原有嘅厌恶性设施搬走，就搬到去将军澳132区啦，即係喺调景岭对出，其实係唔够1公里嘅海面上面嘅。咁就係好近市中心嘅。咁呢佢入面有6项嘅厌恶性设施。第一就係水泥厂啦，第二就係呢、這个垃圾转运站啦，第三就係一个填料库嘅转运站啦，第四就是海上垃圾收购站啦，第五电力设施啦，咁等等咁样啦。咁但係呢係得嗰个填料转运站呢係本来係喺将军澳区嘅。咁呢个垃圾转运站係新起嘅，要处理晒成个九龙东even 去到港岛东嘅家居垃圾啦。咁就水泥厂本来喺油塘嗰度搬过嚟嘅。咁居民就見到即係過去將嗰個堆填區或者油塘水泥廠嘅經驗，就係喂會對附近嘅社區係造成一個極大嘅空氣污染啦，嗰啲車輛亦都係會即係造成安全問題啊，沿途亦都會不斷滴水泥啊，滴啲垃圾汁啊，令到個路面嗰個空氣質量啊，或者個、 okay. 臭味嘅問題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就係同埋加上個風向問題咧，其實一年有一半嘅時間咧。 嗰啲風咧係由即係向將軍澳嘅市中心吹嘅，咁嗰啲填料庫嘅沙塵啊、水泥廠嘅污染咧，其實或者垃圾嘅臭味咧，令到居民好擔心。 我想問尋日嗰個遊行算唔算順利咧？同埋係咪都有一啲嘅條件要遵守嘅？ 係啦，咁就尋日係即係叫做順利完結束咗啦。咁但係本來我哋係申請300人嘅。咁我初頭同將軍澳警區開工作會議，其實已經係拍板落實咗，就話佢問點樣去區分遊行人士同埋一般普通市民。咁佢就話啊，連 label 啦咁樣，咁就連 label。咁佢話點樣區隔遊行隊伍，就隊頭隊尾拉繩，左右都要拉。咁以前就係話民政嘅遊行咧，隊頭同隊尾都有拉繩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作出一個維持秩序嘅一個作為嚟㗎啦。佢而家就要求主辦單位都有責任去管理成個活動嘅秩序，包括要管理埋傳媒嘅採訪。咁所以就呢規矩越嚟越嚴格啦。跟住佢傾好咗之後咧，佢過兩日就話啊，上邊高層要求修改條款。咁就要攬你哋要準備頸牌，要有曬 number 零至一百，唔可以多過一百人，要完全圍起個遊行隊伍，唔可以中途插隊。咁even連傳媒都唔可以進入你哋嘅集會位置做採訪。咁就加咗好多，我覺得係好唔合理嘅限制。 OK， 逐樣講啦。我見你今次就係申請嗰個遊行人數係一百人嘅咁。呢個係你哋原本係咪都係諗住咁多人？係咪定係傾出嚟嘅？ 我哋原本係300嘅。 你點睇一百呢？一百呢個數字咧，點睇？ 哇！點睇一百人嗱？低即係簡直係即係我好坦白講咧，過去將軍澳其實都有好多呢類型嘅議題。其實過往800到1000人係基本嘅，其實一百人係一個即係好嚴重壓咗個嗰、那個可以參與嘅人數嘅。會唔會我哋好擔心其中一個位置就政府話得咁少人反對咁樣？系吓， 有冇提出过你头先讲嗰个质疑咧？就会唔会即系令到出嚟嗰个关注议题嘅声音嘅意见，未必可能合比例地反映到咧？ 因为我哋就考虑过呢个第一次游行会获得全港嘅关注，所以先会继续进行嘅啫。如果以后都系咁样嘅，就未必会噶啦。同埋即系嗱，好即系好坦白讲啦，唔轮到我提出关注，我当时只有一个选项嘅啫，就是、搞同唔搞。佢都唔俾你搏噶啦， 所以今次呢个一百人嘅限制啦，你觉得有冇反映到对议题嗰个关心程度，嗰、那个反映嗰个程度咧？其实系反唔反映到咧？又 虽然因为都有唔同嘅屋苑代表啦，但其实我哋将军澳区屋苑自行进行嘅反对联署，即系据我统计，其实系超过咗30000多户反对噶啦。系啊，咁将军澳只不过系一个40多万人嘅社区，系啦，已经有30000多户系反对，系唔系净系受即系、就是、最受影响嘅潮影岭或者将军澳南反对，系好多坑口啊、宝林嘅街坊、康城嘅街坊全部都反对嚟。 我想知寻日有冇一啲即系个人数，你哋最终有冇超过100人，或者有冇人见到哇有人游行，我又同意佢嘅意见而中途加入嘅咧？ 佢一是不俾中途加入的啦，咁最终我哋其实派咗个牌得80个左右嘅啫，80多啲。咁其实是因为有好多呢啲即係大家觉得不合理嘅限制，甚至觉得係一啲侮辱性嘅限制，所以其实係好多街坊係会喺集会外围观啊，喺对面马路一路行啊，都唔会愿意加入游行队伍囉。我觉得係呢个政府需要一个考量嘅场景，就係、是、喂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呢個係一個不合理侮辱嘅措施，去限制到我哋嘅表達自由。其實即係令到個居民覺得更加難堪。哦，原來而家表達訴求係要咁卑躬屈膝嘅咁樣。 我想知道號碼牌嗰樣嘢咧，係你哋提出定係警方提出嘅？ 其實所有要求都係警方提出 的。因為我見有啲報道啦，引述民主派人士就話擔心號碼牌係第一步，下一步遊行會唔會去到實名制咧咁？你自己覺得會有評估嗰個發展方向會唔會係咁咧？ 即係我首先我都係即係民主派出身嘅背景。我坦白講，如果有人話好擔心，喂你哋冇即係登記咗邊個業主需要派邊個牌？如果佢要求我做實名制，我直情係會終止個遊行嘅。呢個係直情係一個不可觸及嘅底線嚟嘅，我覺得。 即係我覺得係一係個人私隱問題啦，而呢、這個遊行示威集會嘅自由係基本法賦予噶嘛。不論過去可能有啲事件發生咗，或者可能2019年嘅社會運動發生咗嘅時候，你香港政府成日都話要向前行，要由治及興，唔好再糾結過去發生嘅事咯，亦都唔好因為咁樣剝削咗市民嘅權利咯，即係唔好好似佔中咁樣講十年八載就不斷講最衰都係佔中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嘢係冇意思嘅，即係社會依然都係要就住啲政府嘅政策或者民生嘅嘢。是要表或者政府的管治是要表达个意见、而政府都是要处理返唔好将嗰个责任是摆在主办单位嗰度囉。是啊。 嗯、但从如果真係要即係讲咗100人去最多限住100人嚟讲，派一个号码牌又系咪一个比较清晰分辨到嘅方法呢？呢一个系咪都有一个实际作用呢？ 我觉得系清晰分辨到，但系系一个我觉得亦都系反对会令人覺得政府對呢啲遊行係唔尊重喎，其實係唔需要嘅，因為我覺得係喺遊行隊伍嘅前後，係可能前面同後面有啲斗擦，可能拉條好簡單嘅線，唔需要圍封，就或者左右拉條，喂，我哋呢度係遊行隊伍，其實已經區隔到㗎啦。 Okay。 咁你話中途加入，我覺得中途加入更加冇問題。咁如果以後有啲遊行，喂，佢因為拎唔到牌，可能有啲人都會有啲爭拗，喂，點解我攞唔到啊？我覺得反而咁樣咪仲反，點解唔可以中途加入呢？係、啊。 尋日嗰啲九策係你哋自己揾嘅，係咪就係全程就係負責圍住嗰個膠帶，圍住成個隊伍啊？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處理啲即係出入會場場地嘅問題、派牌嘅問題，係啊。 使唔使揾好多啊？呢、這個有冇難度咧？要揾九策去處理啊？ 我哋其實今次都揾咗啲過去有遊行經驗嘅九策去，即、就、係、是、處理大型遊行經驗嘅九策去處理嘅，因為都其實好坦白講，佢個條款係苛刻到有咩事，其實我哋要負責。even 佢係即係我覺得啦，有啲即係你都知道，傳媒行家好多時候都好緊張去採訪，咁可能有啲攝影記者爬高爬低，或者佢覺得佢過咗界，佢都要求主辦方去處理。主辦方唔處理就要中止個遊行，咁過往呢啲戲應該係警方傳媒聯絡組嘅責任嚟噶嘛？咁幾時又去到主辦方個責任咧？咁樣， 你自己有冇信心日後嘅遊行喺呢啲限制條件都可以有啲放寬？ 我希望去做放寬，因為佢今次做咗個示範出嚟，其實都引來社會一個重大迴響啦。即係國際新聞都好多報導啦。咁我希望係放寬咯。因為其實嗱，呢個議題對於我哋將軍澳人嚟講未完嘅，其實係有意欲再舉辦遊行嘅，但係你呢啲咁嘅限制係令到好多人退卻咗啊。 Okay。 係啊，咁所以你唔放寬就變咗第日我相信個表達自由會受到影響咯。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個先，陳展俊。陳展俊咧就係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召集人啦，講到一啲嘅將軍澳嘅業主啊，反對將軍澳132區填海等等咁一個遊行，咁當中涉及到一啲嘅規定啦。咁頭先都講到嘅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姚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你好， 你好姚生，請講。 我想講講嗰啲房屋嗰啲嘢咧。 好。 咁咧，如果嗰啲你要明白咧，回歸咗咁多年咧。佢每一屆政府咧都唔搞起屋嗰啲嘢嘅，你唔搞起屋啲嘢，嗰、那個根源就喺佢哋嗰度啦。咁你而家搞到而家咧，咪搞到而家個個要住劏房咯。咁你話死唔死啊？你話係咪？你話我哋啲政府做嘢係點樣嘅咧？係嘛？個個淨係話，喂，我淨係打份工嘅啫。咁你話，咁啊而家咪得啊？李家超早都做唔掂啦。你諗下，你起屋咧，你唔係指責噶嘛？要时间噶嘛，啱唔啱先？有乜住一年又叫人去搬喎，搬走啊？你话听下，你我哋个政府做嘢就系咁样。 都唔止一年嘅，譬如国岛都有两年嘅，最少都。 你俾你两年咁啊？点啫？两年咁，你知唔知而家嘅香港有几多人住劏房先得噶？你要明白嗰个问题先得噶。你讲就天下无敌啦，系咪先？做你做唔做得到嘢出嚟啊？系咪先？你做唔到嘢出嚟嗰度先惨啊嘛。你我话听啊，有排都搞唔掂噶呢啲嘢。你啊住一阵，嗰成日又要走噶啦。 如果简约公屋咧，又再住多几年可以。呢一啲我会唔会都即系想改善生活，系咪都可以会多一个选择咧？系咪？ 唔系，因为主要咧就系住劏房嘅人多啊。同埋你轮候嘅人士又长喎，你明唔明白啊？ 其實香港最慘咧就係冇屋住。你讀多多書咧點咁啊點咧？你係揾食又難。你而家搞到咧樣樣都加價。政府帶頭噶嘛，佢話乜都話批嘅。你批咗咁，批咗咁啊！你 即係你講搭車嗰啲，你講巴士嗰啲，定係邊啲？ 啊，樣樣都話加價。 嗯， 係咪你樣樣都批佢？咁你政府話事噶嘛？咁點解你樣樣都話批佢？批咗兩批咁啊？咁啊搞到咪個個都大家鬥起啦。 OK， 好啊，唔該曬姚生，由房屋嘅問題啦，咁啊講到一啲物價嘅情況，咁佢對政府都有唔同嘅意見。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米尔斯海默教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政治新现实主义学派的著名学者。他在2014年就已经断言北约东扩将导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尽管他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内一直备受重视。文章亦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等的媒体上，但是米尔斯海默教授在政治学术圈外几乎是寂寂无名。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教授于2015年的演讲亦一瞬间水涨船高，创下超过2000万次的阅览纪录。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下他于2001年出版的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 作者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学派以及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国家在争夺权力的过程里面更加带有进攻性，即是国家并不满足于他现时所拥有的权力，他会不断尝试去取得一切可以获取的权力。作者同所有典型嘅实用主义理论家一样，认为国际体系嘅无政府状态，即系国家之上不存在任何凌驾于呢啲政权之上嘅中央权威机构，就好似书入面嘅政府之上无有政府。 教授亦喺书中指出，喺现实主义者眼中，国际政治即系大国政治，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的国家无论是最大的定是第二大国，它的命运都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的国家之间的决策和行为。而大国的悲剧就如作者在中文版的前言总结到，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和残忍的斗兽场，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互相竞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米尔斯海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认为，本港新冠疫情已经告一段落，但是预料六七月的时候或者会出现轻微疫情反弹，主要基于到时是第五波疫情之后六个月，部分患者体内抗体水平或者已经降到低水平，亦都相信大部分个案病征轻微，未必容易识别。孔凡毅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即使本港疫情出现轻微反弹亦都不用太担心。他解释，现在流行病毒株为 Omicron BA.2 或者 BA.5 亚系变种病毒株，本港不少人已经感染过其中一种，目前混合免疫屏障非常高，夏季病毒活跃度相对不高， 并发症个案增加的机会比较细。他又说新冠病毒感染已经同流感、副流感和合胞病毒等呼吸道感染一样，但是每年入冬之前市民或者要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加强剂。如果已经接种三或者四剂新冠疫苗，加上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非高危群组，现阶段可以不需要接种加强剂，可能去到年底才需要接种。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个月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东之后，相继有本港初创公司和中东开展合作，其中有本港初创公司将会引进低碳建筑技术到当地。数码港培育的初创公司富雅将会透过物联网科技帮助当地减少碳足迹。行政总裁林宗泽预料先导项目在今年之内推展，未来几个月会先在当地一些大厦加装智能电表等的设施，以协助减省中央冷气等的电力消耗。公司亦都会推出应用程式配合奖赏计划，鼓励居民持续实践环保理念。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中东市场的重点发展领域包括金融科技、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智慧城市等，都是本港的创科强项。加上政府协助业界发展，认为本港的创科公司在中东具有优势和竞争力。南韩军方话，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朝早七点过后，侦测到在黄海北道中华县地区发射的导弹，导弹飞行大约370公里之后坠入海中。日本政府亦都话，北韩发射两枚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暂时没有飞机或者船只受损的报告。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今年第八次发射弹道导弹，似乎是针对韩美联军登陆演习和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抵近的武力示威。南韩和美国上星期开始进行双龙两栖登陆演习，预计演习下星期一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中没有任何的秘密。普京在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俄中在军事技术相互关系方面有合作，但是一切都很透明，亦都没有什么秘密。又强调俄罗斯没有和中国建立军事联盟，没有威胁任何国家。相反，美国正是建立越来越多的新联盟。他认为西方开始建立好像法西斯主义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曾经建立的那种新的轴心。普京在回应有关俄罗斯依赖中国的讲法的时候说，现实是相反，欧洲的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比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加快。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2%，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8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0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33.5跌6.7，腾讯控股370.4跌6.4，阿里巴巴85.1跌2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35跌3.4，联想债

有智庫咧就做咗研究啊，就睇到一啲啊，即係香港青年嘅置業啦，同埋社會流動性嘅一個情況。其中啊，發現一啲三十幾歲嘅人士咧，喺過去二十年間咧，嗰個嘅薪金嘅升幅咧，就話追唔到樓價嘅升幅，咁就話好多都買唔到私樓啦，亦都係大部分嘅青年咧，可能買樓即係置業嘅途徑咧，都會係居屋嘅。咁佢哋都有唔同嘅建議嘅，咁講下佢哋呢個研究有啲乜嘢發現啦，同埋啲咩數據分析先。电话旁边就有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员梁若豪，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研究有啲乜嘢嘅发现，同埋你哋嘅数据系用咗边啲数据分析噶？ 好啊，咁其实我哋今次嘅研究咧，就系以一个青年住屋嘅需要去做一个出发嘅。 嗯。 咁其实我哋咧就根据政府统计处嘅人口普查数据啦，我哋睇咗一啲青年收入嘅趋势。咁咧，亦都將佢哋同一啲房屋階梯入面唔同嘅入息限額咧，去做咗個對比。咁其實咧，就重點咧，其實有兩個發現啦。第一個發現咧，就係其實歷代學位嘅畢業生咧，即係大學嘅畢業生啦，或者叫做佢哋嘅收入水平咧，其實都有啲停滯嘅。咁甚至乎比之前嗰代咧，就有啲下降。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我哋發覺咧，其實樓價上升嘅幅度咧係大幅拋離佢哋嘅收入增幅。譬如話佢哋喺過往二十年咧，個收入係增加咗20% 嘅，但係同期咧樓價嘅升幅咧係升咗399%，即係接近四倍啦。咁所以頭先主持都提到就係話佢哋嗰個置業嗰個問題啦，就係點解佢哋好多咧喺私人市場置業咧係面對一個困難，從而咧。變成資助房屋咧，就係佢哋一個比較容易可以負擔上車一個選項啦。 嗯，但係就算喺資助房屋咧，都有唔同嘅規定啦，譬如一啲嘅入息啊等等嗰啲嘅水平啦。對於青年人嚟講，係唔係容易係滿足到咧？同埋你哋今次都有唔同嘅建議，尤其是喺居屋方面，可唔可以講下你哋有咩建議咧？ 好啊，咁其實基於我哋睇到嘅趨勢咧，其實我哋有三個建議，呢三個建議咧，我哋認為咧係一個一體化。是要全盤咁樣去睇嘅，咁但係邊三個呢？首先第一咧就係我哋希望咧係延長居屋按揭嘅擔保期，由現時30年咧去延長到大概50年左右。第二個建議咧，我哋希望咧就係全面開放呢個白居易嘅市場，令到咧置業嘅機會可以大幅咁樣解鎖嘅。第三個建議咧就係我哋希望去調整資助房屋嘅抽籤制度，為一啲多次申請而未能成功嘅申請人咧。去增加佢哋嗰個中籤機率，為一啲嘅青年咧嘅置業帶嚟一個希望嘅。 嗯嗯，擔保期嗰個講下先，點解會想由即係30年去到50年咧，多咗幅度都咁多，會唔會有機會係即係實際操作上面係未必可行咧？又 嗱，咁講講擔保期呢個問題咧，就係其實佢嘅重點就係對於嗰個買家嘅首期金額咧，其實係好大嘅分別嘅。喺現時有擔保期嘅居屋嘅情況下咧，其實嗰個買家係可以喺一個比較寬鬆嘅情況下啦，可以做到大概90%嘅按揭成數。嗱，咁如果你譬如話想買一個500萬嘅居屋單位啦，咁意味住咧你需要嘅首期咧大概只係50萬嘅啫。咁但係如果嗰個擔保期完結咗啦，我哋其實見到現行咧個按揭成數大概可以做到60%左右啦。意味住你要攞40%嘅樓價去做首期。同樣地，假設你係買一個500萬嘅居屋單位咧，你所需要嗰個首期咧就變咗係200萬。咁呢一個咧，其實對於一啲有需要去買資助房，特別係佢手上資金或者收入都有限嘅人士咧，嗰、那個呢一、這個差距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因為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個擔保期即係剩低嘅擔保期超過5年嘅居屋數量咧，係越嚟越少嘅。變相呢一群嘅買家，佢哋嗰個選擇係不斷咁樣下降啦。咁相應地咧，就全新嘅居屋咧可以做90%嘅按揭，而且咧嗰個價格都係平咧。咁所以其實好多申請人咧，就係因為呢個擔保期咧，面對住一個置業上有一個困難嘅情況咧。 我另外就比較關注你講話全面開放白居易市場，可唔可以解釋咩叫做全面開放咧？實際嘅定義係點？ 係咁，其實而家應該咁講啦，二手嘅居屋咧，其實係尤其是未補地價嗰啲咧，係好難去出租或者出售嘅。就算係可以去出售咧，亦都係受制於每年一個配額，一個配額咧就係4500個嘅。咁所以我哋去建議去全面開放呢個市場咧。其實就係希望，就算係未補地價嘅資助房屋咧， 都可以出租同埋出售。而個分別咧就在於有別於而家每年4500個嗰個配額咧，如果係做咗呢一個建議嘅話，其實可以釋放整個資助房屋單位嘅存量。咁大概呢個數字咧就講緊414000個左右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可以大大增加合資格嘅白表家庭咧佢哋一啲置業嘅選擇嘅。 呢、這個未補地價，但係可以出租同出售，咁同喺公開市場咁有咩大分別嘅？ 嗱，其實現時嚟講咧，就的而且確，正如你所講嘅，要做咗大部分情況下咧，其實要補多地價咧，先可以出租或者出售。 嗯。 但我哋建議就係希望將呢一個嗰個限制咧解除，令到咧佢就係可以更加自由地可以出租或者出售嘅。咁、那個分別咧就在於現時一定要做咗補地價先可以做呢樣嘢咧，但係我哋希望咧以後可以係未補地價咧都要做咗呢樣嘢，但係有個前提就係如果你想去出租或者出售呢一啲未補地價嘅資助房屋嘅話咧，你、那、嗰個受眾咧都應該係一啲有需要嘅，譬如話綠表或者係白表人士。而相反，你頭先提到補咗地價嗰啲咧，即時話可以喺自由市場自由出售，嗰、那個買家咧係冇任何限制，賣俾邊個都得嘅。 嗯，咁但系而家喺白居易嗰个市场，你已经可以系唔补地价卖俾一啲合资格嘅人士，其实一样噶，嗰个合资格嗰班人，只不过你个配额多啲啫，系咪咁嘅意思？ 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咧，其实有一个关系咧，就系、是、呢一样嘢就要同我哋建议一去做翻个扣紧啦。因为其实现时咧，我哋见到白居易嘅配额咧系使用率系偏低嘅。其实呢样嘢就系、是、第一个建议嗰、那个担保期嗰个限制咧，带嚟有影响。頭先解釋過就係因為嗰個首期嗰個差額好大啦，咁所以現時我哋見到咧有好多申請人，就算有個配額，但因為嗰個按揭成數導致佢哋嗰個首期嘅要求高咗好多，咁所以佢哋就算有配額，都寧願放棄呢個白居易，佢寧願去等新居屋去抽籤。 嗯，你覺得個配額應該即係而家係唔夠啊，或者要加到幾多先至足夠咧？ 其實咁講啦，嗰、那個其實個配額嚟講咧，我哋。現時見到係用唔曬啦，其實關鍵就係嗰個前提就係嗰、那個按揭擔保期嗰個問題。咁、如果我哋放開咗呢個咧，嗰、那個配額咧，亦都唔一定要一步到位，或即刻就全面開放，可以喺一個階段性嘅措施去做。譬如話而家係4500，可能之後6000、8000、10000咁樣慢慢去提升，去到最後咧就係冇一個限額嘅。 OK， 我見另外仲有一個建議就係話調整啲資助房屋嘅抽籤制度，就話多次申請都未能成功嘅抽籤人咧，就可以增加個中籤機率。你諗住個機制係點啊？因為我見到房屋局都有一個回應話，如果係呢一個建議，佢就話會不必要咁增加咗一啲人嘅申請數目啦。咁如果大部分申請人都有一個額外嘅抽籤號碼咧，咁其實對個別嘅申請者中籤機會咧，亦都唔會產生個實質嘅作用嘅。咁會唔會有呢個嘅即係抽幾次都唔成功嘅，又會多啲中籤機會，咁啊令到多啲人係咪都抽定先啊？咁會唔會咁樣咧？又 其實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有三點去考慮啦。第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提過嘅，就係話如果我哋喺二手嘅居屋市場係有更多嘅選擇嘅話咧，其實有一啲嘅買家咧就唔需要去就咁去等新居屋去抽籤，呢樣嘢咧都可以有效地將個需求咧由現時全部大部分或者集中喺一手居屋市場轉移咗一啲去二手居屋嘅市場。咁呢個會幫助到而家即係嗰個問題，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有別於公屋，因為公屋咧你真係一個輪候嘅情況嘅，你早啲排理論上你就可以早啲上到樓。但係其實我哋呢個建議或者係喺現行資助房嘅情況嗰、那個情況底下咧，其實佢都要做一個抽籤。咁變相就話你即使係早啲，咁當然啦，你個機率高啲，但係唔代表你一定會先嘅嚇。咁所以嗰個影響係有限嘅。另外咧就係第三點啦，就係、是、當然啦，如果根據現時嗰個做法，即係根據你嗰份申請表嗰個號碼嚟講咧，的確喺操作上會有啲困難。但係基於現時，譬如話，如果講緊一啲電腦系統咁先進嘅情況下，咁喺嗰個抽籤嘅制度係咪一定要用號碼嚟做呢一個方法咧？咁我哋覺得呢樣嘢可以再探討啦。 整体嚟讲，你觉得青年置业，除咗头先你讲话系一啲资助房方面有啲建议啦，你觉得仲可以点样做咧？简单讲就得啦，呢个 好。咁其实我哋觉得咧，就系话长远嚟讲咧，都系要增加整体嘅房屋同埋土地供应咧，先可以根本上解决呢个问题。我哋其实现时一啲建议都系一啲过渡性嘅安排。只要长远我哋做到土地房屋供应到位嘅话咧，相信青年嘅置业 可以大大地可以緩解到嘅。 OK， 好，唔該曬梁宇豪，同你傾到呢度。梁宇豪係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啦。咁啊，首先有一啲資料佢哋分析到，青年置業同埋嗰個社會流動性啦，就話而家啲嘅青年嗰個薪金，睇翻過去二十年嘅情況咧。其中一啲年齡層咧，都係話薪金係追唔到樓價嘅升幅等等，亦都有一啲建議係針對資助房屋，包括係居屋方面嘅。休息一陣。 CIBS 奇妙航空最後召集， 一個認識航空業鮮為人知一面嘅深度旅程。 Amazing Aviation, accompanied by different insiders of aviation, we will take you on an eye-opening journey. Everyone's gonna learn fun details about flying. 奇妙航空馬上起飛，祝各位旅途愉快。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sit back and enjoy.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同内地全面通关啦，睇到内地一啲旅客咧都系多咗，数字嚟讲就话早前单日已经系突破10万人次啊，有试过咁嘅情况啊咁。喺旅游业方面，近日有啲报道都提到有一啲嘅平价嘅旅行团嘅旅客啦，喺土瓜湾啦、红磡等等嘅区出现啦，有啲旅客咧就喺街头企喺度食两餸饭等等啦咁。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咧喺访问度都回应到啊，就话有关嘅做法咧系唔单止影响旅客嘅体验啦，亦都造成扰民嘅情况，引起咗一啲居民咧同埋旅客之间嘅一啲嘅矛盾。就话咧当局咧系正视并且系研究跟进嘅措施嘅咁，亦都有议员系关注到啦，一啲嘅旅客啦，亦都有旅游巴咧喺区内咧造成一啲嘅挤塞嘅情况嘅咁。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电话旁边有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创会会长，亦都系旅游业监管局成员谢鉴庭，早晨。 早晨，早晨，萧生，早晨。 早晨，谢鉴庭，有冇留意到近日一啲报道讲到一啲旅行团嚟香港嘅情况啦？提到头先讲嗰啲问题，譬如交通挤塞啊，喺街嗰度企喺度食饭啊嘅情况，有冇留意到呢啲情况？多唔多咧？又 我谂呢几日嘅报纸啊、报道啊，都系围绕住旅游界嘅嘢啦，或者旅客嘅嘢啦。因为你都知道，星期五六日啊，呢啲基本上嘅假期咧，我哋嘅游客而家开始多咗嘛。但系我觉得多咗当然唔多唔少，一定有啲问题存在嘅。经过呢三年时间嘅山门咧，我哋啦，而家开翻咗咧，我相信而家一次过涌嚟咁多客满我相信对香港嚟讲。有两睇嘅，当然我觉得系好事多过要处理啲嘢啦。咁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咧，就系话我哋睇点样睇呢件事先。如果你觉得呢件事可以扰民嘅，或者做其他嘢嘅，当然一部分真系有啲问题嘅，但系大部分嚟讲，我哋香港都基本上一开咗关之后，最先嚟香港嘅。一定是这些中国大陆的游客的，特别是珠江三角洲这些我们叫做是大湾区啦，会帮我们香港提升了很多我们的旅游的叫做活动能力啦。而且香港和大湾区我们现在讲呢就差不多叫做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的生活圈。那你开放了之后，香港很多人都即刻回深圳啊，做银行啊，做其他东西啊，自己的工作啊，亦都系有啲去旅遊啊，咁大灣區嘅居民，我相信亦都係香港開放咗之後都嚟香港旅遊，加上而家咧 ，OK， 你講咧，唔好意思。 唔係，你可以繼續講，因為我想了解一下，因為頭先你講到啲旅客嚟啦，咁但我想知道有冇真係一啲情況，好似頭先我引述到嘅，可能係真係集中喺某幾區，譬如土瓜灣啦、紅磡咁，係唔係真係可能造成一啲交通嘅問題咧？同埋另一方面，我想知道有冇一啲所謂叫做低價嘅消費團係咪都多咗係嚟香港咧？嗰、那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又 OK， 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話我哋基本上喺紅磡區啊。或者是呢啲地方咧，呢啲咧基本上係三年前我哋好多個行家租咗落嚟嘅地方，停業咗三年啦。咁啊，例如酒樓啊，例如購物店啊，呢啲地方咧，我哋一租嗰陣時租咗咁耐，而家開翻咧，我相信最快開嘅一定係呢啲舊嘅鋪頭啦。所以咧，我覺得情有可原嘅。當然，你話可唔可以解決呢個方法咧？呢段時間大家都知㗎啦。如果是大家都了解到个地方是塞车的，咁下次佢再租入嗰阵时，我相信佢都唔会再租个地方啦，一定搵地方啦。第一，第二呢就是你讲嘅有冇低价团呢？其实我觉得我哋香港好需要有高端团啦、中端团啦，同埋 下，我哋叫做下层少少嘅啦。我哋可以讲俾你听，就系我哋叫做早坐飞机啦，有 first class 啊，有 business class， 有 economy 啦。如果我哋讲呢个经济旅行团嘅咧，因为佢哋第一唔使坐飞机嘅，佢哋可以坐我哋嘅旅游巴，24小时通关啊嘛。咁所以最大量嘅就系呢班客，亦都帮助我哋香港业界租车啦。就好似你睇报纸，一日廿几架车，起码我哋有廿几个司机啦，我哋嘅导游啦，同埋铺头等等咧，都翻生咗啦。但系如果你话低价团可唔可以令到我哋逼购物咧？我相信呢样嘢应该咧就系同以前相差好大嘅。因为香港而家有一个叫做旅游监管局啦，我又系成员嚟嘅。旅游监管局其实咧好密切注意佢哋呢啲咁嘅有冇事发生，有冇逼客购物，有冇行程同佢嘅接待能力系唔相称嘅。如果你话冇嘅，咁我哋揾唔到要点样去处置呢啲问题嘅。咁如果你话佢违规嘅，我相信政府一定第一时间都去同佢哋矫正啦，或者要罚佢哋啦，或者要佢解释啦。而家呢个旅监局做得比较严格啦，因为我系成员，所以我都几了解政府而家运作。但系对香港大部分嘅旅游业嚟讲，我相信大家都希望香港好嘅，所以呢样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心嘅。 有冇留意到一啲所谓可能违规嘅情况，譬如零团费啊，或者威逼旅客购物嗰啲情况咧？我见到有议员就话，接到一啲市民嘅求助，就话有一啲不良营销手法向内地旅客卖假药嘅，有冇听过咧？有 嗱，我睇到报纸嘅，但呢个卖假药咧。啱啱就唔係喺我哋嘅旅遊嘅 shopping 店度嘅，係出面嗰啲我哋叫做個別嘅，就唔係喺我哋嘅旅遊 shopping 店購物店登記店嗰度。因為如果喺旅遊登記店鋪頭度發生嘅咧，第一時間佢一定旅遊監管局第一時間會揾人講得唔好聽啲，分分鐘咧會查，除咗查牌之外咧，要佢交代啦，海關要去查佢嘅所有嘅嘢啦，我相信都幾大件事嘅。旅遊界入面相信唔會再做呢啲嘢嘅，呢個大家都可以放心。對遊客嚟講，我話，但如果你話出面個別嘅情形咧，會唔會有咧？我就好難講啦。你都知道，旅遊界又好，對呢樣嘢非常之小心。但出面嗰啲鋪頭咧，我哋覺得呢度應該咧就交給警方去處理啦。咁另外咧，我哋議員咧都提出，同埋業界都有個共識嘅，就是、香港可唔可以政府考慮一下有個旅遊警察呢方面嘅嘢咧？因為你都知道，如果要解決長遠嘅問題嘅，我哋要學下其他嘅，例如歐洲啊，例如泰國啊，有設立一個旅遊警察嘅部門，而呢個部門咧就係專係處理幫助旅客解決問題，做出嚟疏導交通啊、停車場啊、解答旅客嘅問題啊等等呢啲嘢咧，佢個專責就係聯繫處理噶嘛。但如果你話我哋嘅差佬得唔得咧？當然得啦，但係佢嘅任務仲有好多任務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如果可以考慮呢樣嘢嘅，呢個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但我見而家旅遊業監管局都有執法權啦，亦都請嗰啲人手去巡店鋪啦。其實係咪代替到旅遊警察呢個角色咧？ 佢係去查鋪嘅，去睇你有冇證件啊。佢冇權疏導交通啊，冇權同啲遊客去溝通啊，等等呢啲嘢。佢係執法，執法咧意思即係話監管啊嘛。監管嘅意思就係你唔好犯法啊。咁我覺得警察當然，你除咗拉人之外，都可以教人嘅。咁如果旅遊警察嚟講，我覺得呢方面嘅嘢對香港嘅長遠發展係非常之好事，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可以考慮。 Okay. OK， 好啊，唔該曬謝鑑廷，同你傾到呢度。謝鑑廷咧就係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創會會長，亦都係旅遊業監管局成員啊。咁講到咧就係隨住通關啦，多咗一啲嘅內地旅行團嚟到香港，有唔同嘅報道都報道到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19度，相對濕度82%，做一個強烈季候。